走到这儿忘了，车把一拐进单位了。到单位之后，把车放好了，奔办公室。刚坐那儿，时间不长，又进来两位同事的，几人在那儿啊喝茶说着话。正说着说着，其中有一位猛不丁来这么一句：“老张，那信你寄走了吗？”我，哎呦，你瞧，忘了！你要不提醒啊，我还真忘了。那中午吃饭的时候啊，我到对过邮局那儿，我就给寄了啊。他一合计不对啊，我寄信他怎么知道的？自己心里就纳闷儿。隔了一会儿功夫呢，把这事儿就忘了。又沉了会儿功夫，科长啊进来了，布置完工作之后啊要走的，扭头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你那封信寄走了吗？”他那么一听，哟，怎么科长也知道要寄信呢？还没有呢，中午吃饭的时候再说吧，别忘了我他就说俩人都知道我要寄信，这事儿真怪呀。到了中午啊，草草的吃完饭之后，这回倒是没忘，赶紧的把这个信呢就放到单位对过那邮局邮筒里了。寄完信之后扭头来奔单位，刚要进门的门口走道的有一位冲他后背啪一拍，他一回头，一瞧不认得，你找谁？我找你。找我干嘛？不是，我问问你，那信寄走了吗？喂，这位一听啊，汗全下来了，怎么他也知道？下半年这班都没上好，心里直打鼓，这怎么意思？这是，一直闹不清怎么回事。容等下了班了，回了家了，到家之后把这个外套这么一脱，往这兜上这么一挂，他一瞧啊，嘿，赶在这个外套的后背啊，写着一纸条。这纸条啊，一尺多长，三寸来宽，上面有几个字儿，写的什么呢？请提醒此人别忘寄信。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轻松乐无边。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虽然这个小何是长了记性，不用别人帮忙了，可是天生心地善良的他呢，还是总忘不了向别人伸出援手。可是这帮别人也帮了一肚子气，是吗？是啊，您听听，这不正和佳佳这儿抱怨呢吗？ 你说说，这现在这人都怎么了？ 又怎么了？老公，这两天就没见你消停过。 什么叫我不消停啊？我不用别人的好心帮忙，我去帮别人，这都不行啊。 怎么生这么大气呀？我缴获你小金库的时候，你都没这么生气。 今天我挤公交，早上正好有座，坐到一半的时候呢，旁边一个大姐就说我这么大个人了也不知道让个座，没见旁边是个孕妇吗？ 那是你不对啊，你怎么没让座啊？ 旁边那女的肚子比你还小呢，这我怎么知道她是孕妇啊？ 说什么呢？我肚子有那么大吗？ 没有啊，我就那么一比，后来啊我就让座了。 这不就得了吗？你生什么气呀？ 更可气的是下班的时候，我又坐公交，旁边站一孕妇，这肚子足有七八个月大。 这回你让了吗？ 让了，我还说让她小心一点，结果你猜怎么着？ 哟，人家肯定感谢你了吧？ 感谢什么呀？这人家白了我一眼，还特凶的嚷嚷：“你说谁是孕妇？谁是孕妇？你才是孕妇呢！” 嗨，原来是胖的呀！ 你可别生气了啊，这种事儿难免。 哎，你说说，这不和那郭冬临、魏吉安和赵亮的小品《路口》里演的一样了吗？这做好事儿还被误会， 可最后误会还是解开了呀。咱们来听听吧。 致富发财得看咱少花力气多挣钱。你要问我有啥招啊？问路两元。 嫂子， 哎， 你干什么呢？ 哦，我等人。 哦， 我千年等一回。我等， 哎呀，可怜死喽！这个人呐，高度近视，要是不戴眼镜，简直就是睁眼瞎。你别看我戴了一副眼镜啊，其实是个眼镜框。刚才在前一个路口，我啪嚓摔倒了，吧唧，两个眼镜片全摔碎喽。哎呀，瞎忙活这什么东西，毛茸茸的， 去。 好像是个人， 本来就是人。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茶水一毛一碗。 哦，太好了，我来一碗。 哎，来来来， 多少钱？ 一毛一碗。 哦，一毛。 这是一块的。 这怎么能是一块呢？明明是一毛呢。 哎呀，这明明是一块嘛。 你看你这个， 这是一毛 的。不要动人家手里的钱嘛！ 不是， 你说哪个是一毛的？ 这个，这是一毛的。 这怎么能是一毛呢？明明是一块嘛！你看你 这明明是一毛嘛！ 哎呀，给你！ 不是 一块两块不跟你计较。 你 真是的，茶水也不想喝了。我就是想问一下，大王乡小王庄怎么走？ 算你问着了 啊， 这儿就是。 这里就是啊， 哎， 老人家不要不诚实嘛。 我怎么不诚实了？ 大王乡小王庄我又不是没有去过。 你去过还问我？ 问你不应该骗人吗？ 我怎么骗你了？ 没骗我，从我这里拿走一块，愣说是一毛。 不是，这什么人吗？你说这是 我什么人？你从我这里拿走一块钱，我什么人？平白无故被你骗走九毛钱，我什么人？说话说。 哎 啊， 哎，你要问大王乡小王庄怎么走？ 是的， 我告诉你啊。 哎呀，太好了！ 你从这儿朝前走， 啊， 第一个路口左转。 哦， 再过一个路口左转。 啊， 再过一个路口左转，再过一个路口左转就到了。 左转，左转，左转，左转。 对， 好像是个圈哟。 您去吧，准保没错。 哦，好的，谢谢你啊。 哎， 你看看人家， 人跟人能比吗？ 真是，再见。 哎，回来 啊， 给钱。 什么钱？ 问路钱。 问路还要钱呢？ 这不是写着的吗？问路两元。 哎呦，问个路要两块钱呢。 说我这嫂子，你这怎么回事？ 你是怎么回事？ 你不要讲， 你不要 讲。 人家年轻人把钱赚到明处， 啊， 不像你把钱赚到暗处。多少钱？ 两块。 我给。 哎， 我还不相信喽。两块。 那是一百的。 这是一千的。我愿意给两块。 哎， 什么事嘛？平白无故被这个老头骗走九毛钱。 是。是 是。哎，你说这叫什么人嘛？这是整个一个傻子。哎，我这傻子，你回来。 哎呀，这招还真灵，赶紧涨价。 我这嘎子， 哎。 指路收费可是咱们祖宗八辈没干过的事儿， 祖宗八辈没干过，我就不能干了。 你收他两块就够缺德的了，你还坑他一百， 这事儿您管不着。 这事儿啊，我还管定 了。哎哎哎，老爷子，我好不容易想出一个挣钱的法儿，哎，要不这么着，咱俩合伙，三七开，四六开，您说了算。大爷，大爷， 你叫亲爹也没用， 我叫。免费植入，白喝茶水。 哎， 哎呀，我说老爷子，您这个现在的人呐，不信， 你看他信不信？ 咱走着瞧， 走着瞧。来了个司机， 好嘛，这是哪儿啊？我们司机就怕这个路口太多，迷路了。 不是同志啊， 什么 打听道吧？ 啊， 哈哈 哈哈哈哈！什么？ 这地方我太熟了。 不是， 我跟你说，方圆几十里就没有我不认识的。 不是，你听 我 讲， 我跟…… 好家伙，这人呢，要是热情过度，你倒害怕了。 不是，你 别着急，大爷， 我确实 看看。好家伙，吓我这一大跳！ 问路十块，够黑的。免费指路，白喝茶水。 哎， 这是托。 我说行不行？来来来来来来， 大爷， 坐下，喝碗水解解渴。 多少钱一碗水？ 不是写着呢吗？不要钱， 白喝， 白喝， 白喝，我可喝了， 喝， 我喝了，我真喝，喝得好。差点上当， 那我这水里边有毒啊！ 我没说你这水有毒，我是问呢，红旗化工厂， 红旗化工厂啊！我 干嘛？ 我跟你说，你直着走到前面往左。 别说，这我可没听见啊！好家伙，这要听见得花多少钱呢？ 我不要钱， 我还是问那明码表价的吧，不就十块钱吗？哎，刚才还十块呢，怎么变二十了？ 他那不要钱呢，你问他去啊？ 干嘛呀？你们俩是一伙的， 我谁跟他是一伙的呀？他是他，我是我， 他是他，你是你。 哎， 我给完钱，你们俩再分。 哎、我真不要钱， 骗谁呀？ 我骗谁也不能骗你。 那你还是骗了。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我骗你干嘛？ 别跟我说这个。 对对对， 我带你去，那茶摊我也不摆了，我就不信压不过这鞋。我同志 啊。 你开着车，咱俩一块去。什么时候看见红旗化工厂的牌子，我自个儿再走回来，信了不？ 我信了。 走。 哎，大爷，您等会儿，我跟您兄弟说一句话。兄弟 啊， 过来，我跟您说句话。 说。 我送你四个大字。 您说。 什么玩意？ 嘎子， 指路收费你缺德呀、啊、你！ 哎、 啊，你看看人家，谁说雷锋叔叔没有了？眼前这位谁呀、啊？这位就是雷锋大爷。 我同志， 大爷了，咱走。 老走， 我还不服气。弟、啊，老头，我早就看出你是托。 不是， 兄弟，跟你爹说说，把我放了。 你们谁是他爹呀、啊？ 大爷，我身上真没多少钱。你 同志，你误会了。 我误会了。 赚师傅十块钱得了，你也别太黑了。 兄弟心眼好啊。 同志，我真不是他爹， 你是我爹。 我是你孩子。 爹能随便叫着玩的吗？ 就是。 我还不明白这个。 嗯、 兄弟， 嗯， 红旗。我不问了，我开车绕去吧。我， 哎呀，师傅，师傅，耿老头，你说你缺德不缺德？眼看到手的买卖全让你给搅和了， 打你个兔崽子！ 你凭什么打我？ 我凭什么打你？坑蒙拐骗，我修理修理你。 我那叫致富， 致富我先治你。 哎呦，别打！哥哥，不能打，哥哥，打不打？ 别走。君子动手不动口， 哎 啊，哎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哎， 哎呦，刚买了一副眼镜就制止了一场殴斗，这个地方好熟悉啊！ 这个地方你来过？ 我来过。 你看看他， 我可找到你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啊， 左转，左转，左转，左转，这怎么回事？ 啊，你不是找着了吗？ 找着了，我的钱呢？ 什么钱？ 钱？ 什么钱？ 我刚才买眼镜的时候发现少了100块，肯定在你那里。 这怎么会在我这儿？ 把钱还给我！ 不可能， 还给我！ 不可能， 不可能在钱。 我的眼镜呢？帮我找到， 在这儿呢。 完了，眼镜片又摔碎了。但是你好不了。把钱还给我。 咋的、嗯、把钱还给人家、嗯、要不我送你到村委会。 村委会太严重了。 就是 送哪 到公安局、 哎、 啊，把钱还给我。 还给你、 啊、 我还给你那100、 哎、 还给我、嗯、 这是2块的 是吧？ 那是100的， 这是1000的。 你看又来了， 把钱还给我，要不咱现在就上公安局。 我跟你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我认倒霉。 你认倒霉， 我再给你100，行了吧？ 你再给我一，这还是2块的。把钱还给我， 这不讹人吗？耿大爷，你帮我说说，耿大爷， 你小子是自作自受， 还给我钱。 你等一下 啊， 我这嘎子指路收费，缺德呀！把这个都当买卖做。你就是挣了钱心里面能踏实得了吗？啊， 我再也不干这事了。可钱 同志 啊， 你相信我吗？ 哎呀，老人家，我当然是相信你、 哎、 我是不相信他、 啊、 但是我分不清这哪个是2块的，哪个是100的。 这2张都是100的。 好，你过来 啊。